一幅画，如何艳压天下？往前海的伊丽莎白，谁来跪拜他？梦露若画壮中高那，何来绝世佳话？红颜祸水感谁天花？教你当残倾。色不可一世，天生我高贵，艳丽到底，颠倒众生，摧毁不费手，你做我的爱。

着他的回头，等到了雁儿过，等到最后竟忘了有承诺。一日复一日，最最纯真的仰望，看在爷爷的心里是断肠。年头虎对门当荒唐的思想，让这女孩等到天荒。那时光流水潺潺，一去不复返，让这心酸无声流。 要随时保持美丽，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。爱情三十六计，要随时保持美丽。

声地小声地说呀，你不妨留下来，留下来，哎呀留下来，看一看花儿开得多可爱，留下来，哎呀留下来，这一去不知几时能再来，风儿吻青山呀，云儿吻大海，表现出多热情呀，表现得多么开怀，只要是心连心呀，谁也分不开，想起了想起了你呀，你不妨留下来， 开始